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最近一段时间，两条有关动物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河南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严啸天伙同他人捕捉贩卖珍稀鸟类被判刑10年，先是有声音质疑量刑过重，经过媒体追踪报道之后，真相浮出水面，很多人才首次听说相关的法律规定。紧接着西安医学院被发现残忍对待遗弃实验用动物被曝光，校方随后回应表示情况属实，已经要求临床医学院暂停动物实验，改善动物实验条件。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相关立法、普法、执法又该如何让公众广泛知晓？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文明社会和丛林法则。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今天是我们遭遇的第一个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天气，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改变，无论是出行上班还是孩子上学。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审视，再次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面对今天的雾霾，绝不仅仅应该看到机动车尾气污染、建筑扬尘和生产排放，我们需要对整个环境的观念进行一些反思，这样有助于我们系统的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人和动物的关系。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公共应急领域的管理法学专家，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王宝明教授。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啊，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张进硕研究员。张老师欢迎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啊，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关系，在节目一开始，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但凡遇到人和动物的话题，总有这样的声音，说身边这么多问题人还顾不上呢，你们还老说动物啊，这好像是一种把人理所当然的放在食物链顶端来审视一切的世界观。首先想请两位谈一谈，就是两位对人和动物的关系怎么评价啊？这个问题问出来好像有一点大，那么我们再具体来一点来说，说到我们今天面对的空气污染，跟我们今天要说的近年来不断灭绝的动物，跟被非法倒卖的这些猛禽，甚至跟被盗的这些象牙、藏羚羊，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是如何联系的？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大家可能一说啊，这个保护动物，这个动物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从保护野生动物角度来讲，它的根本的一条出路是保护自然环境，也就是保护栖息地。 是， 对于动物来讲，它如果生存的好，就意味着它所栖居的环境好。那这个环境的话，那毫无疑问是跟人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环境的污染，对栖息地的破坏，滥砍乱伐，还有沙漠化，还有等等等等这些环境问题，它也是直接关系到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如果我们站在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角度去考虑环境的保护、栖息地的保护，那当然也就是关注我们人类自身的环境与发展的问题，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而且我们通常认为野生动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环境的重要的生物，它是对环境起到一个指示的作用，或者是一个标志。假如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它的野生动物，它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非常的丰富，也就是我们说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它的自然环境，它的甚至它的人居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它是反映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嗯， 那么当然了，野生动物如果活得好，毫无疑问我们对我们人的生存也是有直接影响的。 就是保护动物，并不是说保护某一只或者某一群动物。 对 啊，整个动物系统好，环境系统不会差。 对对对， 啊、 是、 啊、王老师 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恩格斯呢曾经写过一部著作叫《自然辩证法》，它里边讲到了我们人类的生命这个历程呢，实际上是重复着整个这个生物进化的这个过程。人呢，从这个水里边单细胞。这个动物一直到多细胞，到这个网状神经，然后到中枢神经，然后呢再到陆地两栖动物，然后有一只进化到灵长类之后，有其中的一部分进化到人类。那么可见呢，这个自然界的这个进化的过程，特别生物进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期以来整个地球生命各种生命的多样性，然后呢和谐共处的这样一个过程。人不过是走到了另外一个分支，然后他会劳动，有语言，会文字，然后成为一个更加聪明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说这个生物链的一个顶端的这样一个动物。那么如果他不关注整个这个其他跟他的邻居也好，跟他的同类或者相远一点的其他的这些动物的生存的状况，实际上他自己的生存状况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这就是我们今天国家政府希望的，就是人如何和自然界相处。那当然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跟这些这个已经濒临灭绝的这些动物，我们一定要很好的保护它，用法律来保护它。大家要认识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保护这些动物也就是保护这个自然界的生存的多样性，保护你自己的生命的历程。 王老师是从哲学层面讲，就是我们人类具备了这样非凡的能力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是过多的更多的去占有和破坏资源，还是完善不断消耗的某一些资源和整个环境？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回到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一个具体案例，这个叫严孝天的学生啊，他倒卖珍稀野生动物的案件，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法院都已经判了，但是就是由于一些报道把这个案件提炼成一个标题，叫做放学路上掏了一窝鸟啊，被判刑10年多，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后来这两天又经过当事的检察官和动物学者的解释，有一些公众才对其中的一些内情有一些了解。在这儿首先想请张老师给大家回顾一下，为什么说10年的刑期对严孝天来说一点都不冤？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国家呢在1988年啊到1989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专门有这样的一个罪啊，就叫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罪。另外的话呢，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在出售运输或者是这个购买的过程当中，如果这是属于非法，那也是属于这个触犯了相关法律的。那么他这个情况来讲呢，毫无疑问是属于非法这个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而且呢，从后来很多网友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人士所挖掘出来的更多的一些信息，发现呢，这个人呢，这个严某呢，他是在很多的这个网络上面啊，各种贴吧呀，各种的网络上也有大量的贩卖这个收购以及这个捕杀野生动物的这样的一些证据。所以呢，他现在呢，这个应该说呢，不仅仅说是这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是判处这个刑期10年半哈，更深层次来讲呢，从他以前所犯下的这个罪啊，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了，可以这么说。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里面呢，是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这个刑法，中华人民国刑法，这可能王老师应该更熟悉，他从法律可能会有更深的解读啊。刑法当中呢，也对这些这个罪呢做了一些这个量化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啊有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量化很明确，比如像国家一级、二级，还有另外我们国际上呢有一个叫《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这个公约呢有附录1、附录2、附录3。所以对这些物种呢都是严格执行国家一二级这样保护的这种级别的。那么隼类呢，它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这个严某呢它是当时捕杀的是这个雁隼，也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2只。 对。那么按照这个司法的解释是这样规定的啊，说是这个隼类 如果是达到六只，那么它呢是作为情节严重，如果达到十只以上是情节特别严重。那么刑法的规定呢，就是当情节特别严重呢，应该判处有期徒刑是十年以上。 嗯 啊，所以呢，这个当时呢是按照这个法律依据来判的。 嗯， 那么但是现在看呢，实际上他可能还不光光是他，只是这次抓了十二只鸟，因为呢，这个新闻最开始的报道是有偏差的啊，认为是顺路掏了十二只鸟。其实从我们动物学研究的角度来讲，他这个说法是绝对不可能站得住脚的，因为雁隼这种动物它不可能一窝下这么多，它不是猪说一下下十几只。它通常这个雁隼作为这个食物链的顶端，作为营养金字塔顶端，它属于一种捕食者，属于一种高级的消费者，所以它通常是一窝，也就是一窝这雁隼一般来讲最多最多也就下四只啊，五只都是非常罕见的，通常实际上就是两三只。 嗯， 而尤其是现在呢，随着那种环境的恶化呀、食物的短缺啊，这个物种啊，它本身有一个我们叫种群内部的自我调节的能力，所以它不可能下太多，下多了它养不活。 是 啊，它自己也会计划生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这雁隼来讲，可能特别是在河南啊、中原这一带，它的平均也就是两三只的情况。它十二只的这样的量，就意味着它可能掏了五六窝的这个雁隼。但是雁隼它本身这种鸟啊，作为猛禽，它又有一定活动范围，就是大家都是有领地的，不是说我们全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说好几窝全挤在一起，那竞争极其激烈是不可能的。它们的领地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绝对不可能说放了学或者在路上啊随便看到一窝鸟能掏出十二只雁隼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可能范围是非常大，要经过很周密的搜索、很细致的研究观察，它才能够找到有十二只这样的量啊。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来看呢，从我们从动物学来分析，它也是在撒了个谎，是不可能在路上就能随便捡 到。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分析的跟您分析的差不多，而且那篇文章分析完了之后得出的结论说，这个严啸天几乎把他们县的可能所有的雁隼都给掏来了。 对对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从生态学的角度影响，可能这一波或者说这一代雁隼在这个地方就已经绝迹 了。那就没有了。 那生态影响是怎样的？ 这个来讲呢，其实呢，本来说啊，这个县它有雁隼，有其他的猛禽，有其他野生动物，说明它的生态系统是健康的，至少它这是反映它这个当地啊食物链是正常的，因为还有这么多雁隼在繁殖，在正常的繁殖，在繁衍。那么如果说你一旦把这个种群破坏了，那可能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它的捕食者消失，就意味着它的猎物那些老鼠啊，那些各种啮齿类动啊，有时候大家都知道祸害庄稼是吧，等等啊，作为害鼠啊害兽来对待的这些动物，那肯定会增长，或者说呢没有天敌对它进行控制，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呢，它肯定是我们就认为是不健康的或者不正常的了。 所以经过检察官经过动物学者解释之后，大家才对这个严啸天的真实的身份或者他真实的过往有了一个了解。他明明是一个惯犯啊，但是在一些这个事实报道的这个笔下，却成了一个无辜或者说是莫名其妙就这个身陷囹圄的这样的一个人。后来也有报道说所谓的这个孩子不懂事啊，掏了一窝鸟被判了十年多啊，太冤枉了。说这种说法是来自于严啸天的父亲和他的辩护律师。那么在一审上诉之后，他们反复的向外界发出这样的声音。王老师，如果从法律上来说，这种明显避重就轻甚至有一些歪曲案情之嫌以求轻判的，您觉得属于什么行为？还是说仅仅属于当事各方从各自所在的不同角度发出的对事情认定的一种分析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啊，首先从媒体这个角度，记者呢 他为了吸引眼球，然后呢提炼这个新闻的标题的时候呢就很抓人，然后呢使这个事情呢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很可能就说此类的案件相对的比较少，大家的第一个感觉是说哦，这么一点事儿就让一个大学生要获得十年以上的徒刑，这好像是不近情理。那我本人还是看了有关的这些报道，包括一些网友的评论啊，确实有这样的统计，就是说70%以上的网友呢还是认为判的稍微重了一些。我本人从这个在社会观察这个角度来看，看上去也还是重了一些。其实是判十年还是判六年，因为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呢说这种捕猎这个珍稀动物二级以上的，可能六只以上是一个情节严重，十只以上是情节特别严重。那么司法机关做这样一个判决，应该说是严格的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来做的。但是我本人的问题是说，我们的司法解释能不能进一步的，由于这样一个案发发现呢，我们还是应该有些区别的。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事实问题，刚才这个张先生已经谈到了，就是说他以前也有过在网上贴，就是贩卖或抓住了以后这些珍稀的鸟类呢去卖，不是说他不知情，是一种似乎是过失。我要特别强调是法律上不认为这是一个过失，你是成年人，这种鸟呢通常他应该有大致的判断，或者说他应该去找到一些法律去看，如果是珍稀的动物呢，他可能要获负刑责。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我们以前的这些事实，倒卖这些鸟类又是珍稀的，到底有多少？那么我们是新账老账一起要跟他算的。如果这些证据没有最终被认定为这确凿的事实，仅仅是最近在十二只鸟，然后呢我们要追究他的责任，现在判决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说，我本人在想，比如说他猎杀的是或者捕获的是一级的保护动物，也这么大，我们的刑法大家按这个刑法条文的规定，这是第341条的规定，这个规定呢，这个捕猎珍稀的鸟类也好，其他的猛禽或者猛兽也好，实际上我们有一类的有二类的。那么一类的我们也曾经发生很多事情，那么应该说一类的比二类的就更加的珍惜，濒临灭绝，二类的相对的要轻一些。那么这个案例，我是想我们司法机关这个司法解释呢能不能更加细化，使这个量刑呢更加的合理。比如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说杀了十只大熊猫，捕猎了十只中华鲟，像这样的一级保护动物本来它就很少很少了，几乎就要灭绝了，又这么大量的猎杀或者捕获，那可能是就更加的严重。好，刑法的规定最多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不能超过15年，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个后果，它就有一个均衡平衡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给它严格的司法和执法了啊，对于我们整个公民保护野生动物的这个意识是提高了，是极大的一个宣传的作用。我本人还是觉得这个量刑呢看来是稍重了一些。 通过这件事情呢，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和观点，但是刚开始我们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觉得各种观点或者说各种对于案件的质疑可能是一种就是说干扰啊，或者说是一种反对的声音。但是有了今天这个这件事情，有了今天这个讨论，我们反观整个事情，觉得好像是一次意外的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啊，就毕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样事情。之前有很多人觉得所谓的掏鸟窝这样的小事儿，也折射出公众在这方面知识的匮乏和意识的淡漠。那么张老师，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如果说未来呼吁大家更多的关心野生动物保护这方面的法律常识，这个普法应该怎么普？ 因为现在呢，大家可能问题的焦点啊，有很多争议的方面，我觉得还是在于，因为像这个王老师讲的，就我们比如说在判其他的中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或者其他的一些动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执行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是。 其实呢，这个首先呢，这个一级保护动物也好，二级保护动物也好，这个呢，制定上面本身它就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咱们国家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啊，是80年代末来制作的。 在来颁布的。所以呢，当时制定这样的名录的时候呢，对当时的野生动物整个的情况啊、现状啊，不是非常非常了解的。特别是这将近三十年的这种变化，很多野生动物都是应该从二级要提到一级的，当然也有极个别的说保护的特别好，可以从一级再调到二级。所以现在呢，其实呢，对很多大型的野生动物啊，这些呢，执法的力度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案件呢，是因为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很正常的一种执法， 嗯，严格执法， 但恰恰严格执法，对，可以说是，但是因为呢，在以前很多的法律的漏洞也好，或者说有时候执法力度不严，所导致的有很多的有一些案件，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可能是只是个听到一些消息，内部的一些消息，听说可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发生，有一些人可能还在，特别是现在网络这么方便啊便捷，很多人通过 QQ 啊，通过一些微信啊，他就直接进行这个黑市的交易了，可能这个执法上面有很大的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呢，不足以说明说这个以后这个野生动物执法就可以要轻。事实上呢，正是因为对野生动物方面的这种保护，整个的国家的意识和民众的意识现在来看是在提高，但是呢，从这个长期来看呢，实际上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弱的，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这种法治精神，或者说这种这个执法的力度不强，法治精神还不够强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身你像这个案件如果说判过于轻的话，可能对未来的这种野生动物保护的执法可能造成非常不好的负面的影响。可能大家理解说这个雁隼只是十几只鸟，但是它实际上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功能是不亚于十只大熊猫的，是不亚于十只中华鲟的，它的这种生态的功能不应该是以这个动物目前的多少来直接来决定。事实上呢，有很多我们了解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或者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包括哪怕是小虫子啊，这些东西它是因为我们人对它实在是不了解，它的知名度不像大熊猫那么有名啊，可能大家一说隼，可能连这字儿都不会写，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字儿。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些动物实际上它的生态价值，它对生物多样性，对这个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几乎是等同的，它没有说一级二级呢，只是说原来可能有一些动物它确实在某一区域内大量的捕杀，它的数量很少，大家可能更关注一些。但是呢，这块包括这方面的分级，动物学研究界也应该做出更多的研究，因为这方面都非常匮乏。就是说，到底是一只熊猫值钱，还是十只鸟值钱？这个大家可能在这个一般老百姓理解上面都是有很大偏差，这也是跟我们对公众的科普宣传，特别是对野生动物的一种价值的认同，是有很多的这个工作是没有做的，因为大家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动物到底怎么值钱法， 是 对吧？它的价值是体现哪儿？它绝对不是说体现在大小啊、知名度啊， 是 或者说它的生态系统处在一个你是顶端呀，还是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一只虫子，对吧？啊，它所反映的这价值，我们现在认识还不够充分，所以大家会对这个案件的判决觉得，哎，十只鸟可能总没有那个十个熊猫要那个什么。但是呢，我们应该说呢，一方面，普法是应该非常重要的，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好，或者刑法相关规定，或者国家其他的法律法规有更多的明确的规定，我们应该了解。特别是这个案件，我觉得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警示作用，对于现在还有很多很多那些正在贩卖、正在买卖，甚至有很多人在买，对吧？他在卖的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也在买，他无意识的，他总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好东西，我就想去买，想自己去私人拥有，但实际上他也是触犯法律的，只不过大家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应该提高大家的一个是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一个就是法律面前的意识，另外一个呢，我们其实动物学研究界也应该尽快的制定相关的这个法规，或者是来调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事实上这么多年一直在做，但是呢推动的并不是太好。所以特别是我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去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这个全国人大这个环资委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部门也是 到我们东研究所进行调研，来研究有些名录的调整，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物种呢，大家更主张的是一种动态调整。因为有时候呢，突然一个大的事件出现以后，它有可能突然一下抓一两千只，比如穿山甲这个事情，它可能这个物种就灭绝了，它一下就没了。它虽然它可能保护级别才是二级，但它其实比大熊猫还要少。但是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做，这都是需要很多研究的一些现实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想坚持说啊，我们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名录，刚才张先生说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专家，这方面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是需要数据来支撑。当我们的一级保护、二级保护，我个人的认知是说，一级保护的动物它是更加的珍惜，种群数量更加的少，很可能濒临灭绝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法律，这些标准是我们整个社会对这个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认知。所以说我坚持说，如果70%以上的网友认为这个是判重了，我们最高法院要调整他的司法解释，比如说二级跟一级。当然你说明天你这个损真正的就更加的少，要调成一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目前我们要坚持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没有什么质疑，只是说我们的司法的判决应该更公平，更接近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我不是说对他的判决这个刑期一定要几年。 好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关注和讨论这个案件的意义所在。就是这个到底是因为整个系统还需要调整，还是说整个就是公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这方面的意识需要提升，这都是需要两方面同时进行的问题。我们说虽然立法和执法现在有待提升，但是野生动物保护毕竟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遵循。但是我们生活中还有对待动物的行为和态度仍然需要依靠人的道德和良知来调整。比如说接下来要说的近期发生在西安医学院的实验动物被残忍对待事件，很难，确实很难从法律上来界定。但是为什么同样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学校方面现在也向公众承诺要整改，而且善待动物和利用动物，我们要探讨一下又该是怎样的关系。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最近一段时间，两条有关动物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河南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严啸天伙同他人捕捉贩卖珍稀鸟类被判刑10年，先是有声音质疑量刑过重，经过媒体追踪报道之后，真相浮出水面，很多人才首次听说相关的法律规定。紧接着，西安医学院被发现残忍对待遗弃实验用动物被曝光，校方随后回应表示情况属实，已经要求临床医学院暂停动物实验，改善动物实验条件。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相关立法、普法、执法又该如何让公众广泛知晓？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文明社会和丛林法则。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很多朋友把狗看作人类的朋友，不仅仅是因为自古以来狗是最早被驯化而陪伴我们的动物，更是因为即便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依然离不开小狗的帮助。比如说今天谈到的人类试药要用狗，那么当年第一次发射能够搭载生命的航天装置也让狗先上去冒险尝试。那么在这一次西安医学院的问题当中，试药是没有错的，但是试药之后对于依然能够存活的狗随意的丢弃，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残忍对待，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这也让我们想起来3年前活熊取胆等等事件当中关于人道对待动物的讨论。那么每当这个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是有人会问，那爱护动物，那有本事你别吃啊。王老师，您怎么看待利用动物和善待动物之间的关系？ 我是想，因为时间不够多啊，我想讲两个问题。就这个案例爆出来以后呢，一个就是发现跟前面我们的话题里边有相同的东西，就是人如何很好的跟这个自然界相处。今天的话题是跟这个动物如何友好和谐的相处的这样一个问题。犬类当然是大家是一种宠物了，大家可能就更倾注了更多的感情的因素。那么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我看到报道呢，就是这家医学院它的动物方面的这个实验的这个许可证呢是处于一个无效的状态的，这是一个执法的问题。这个单位是不可以来使用这种动物，你学生实验或者说你赶快把你这个证办好，这是我们政府监管方面的一些跟进。 这方面如果跟进的好，监督检查的好，它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二级动物触犯刑律的，然后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做实验用的这种动物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一个这个科技部的一些规定，一些指导性的意见。那在我研究法律这个领域里边，最多它是一个规章的规定，而且这些规章里边只是指导性的意见，特别是他说到了说最后一旦违反了这个规定一二三四五这么几个条款，要情节严重的只能进行行政处分，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这方面我们的立法是没有跟进的，跟前一个问题有比较大的区别。 说到这个立法的问题，我查了一下，2009年到2011年之间，曾经有提出动物保护法和反虐待动物法这样的立法建议，但是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下文。前面有关动物福利或者说反虐待动物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也讨论过。最后想请张老师给大家说介绍一下实际的情况，为什么这方面的立法迟迟不能成文呢？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无论是学术界还有民间呀，还有很多人，他对这方面是有分歧的。分歧最主要一个就是说，大家关注的就是人还没有吃饱饭，人还没有怎么怎么样，那你现在去关注动物的福利，是不是有考虑高了啊？但是呢，我个人是认为啊，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情况呢是，我觉得动物福利可能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提确实可能有点超前，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道德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动物是可以的，我们利用野生动物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去虐待动物。我们去看那些屠宰场去屠杀这个野生动物，屠杀这些家禽家畜啊，这些动物的话，它的这个食物，它作为食物提供给人类，这是我们人类一种必须的啊。因为人也是作为这个灵长类动物，作为杂食动物，它需要动物性蛋白。那么人也驯化了几千年的甚至上万年的这些动物，它成为我们可以合理利用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呢，对待这些动物来讲，你如果在杀的过程当中，你至少不能够去虐待它，让它在痛苦当中死亡。所以这是一个底线，只要把持这个底线，反虐待动物，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觉得。 我们常说生活中待人接物对别人的态度不仅仅是别人的感受，直接体现的是你个人的修养。那么同样的道理，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对待生活中的动物善待他们，不仅仅是动物自身能不能有机会存活，他们遭受怎样的待遇的问题，同样体现着每一个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也体现着我们所在的社会的文明程度。人之所以为人，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应该因为人在食物链的顶端就可以肆意的面对其他生命恃强凌弱，希望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做得好一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中原有个曹阿瞒，手下战将过千员，勒马挥鞭下江南，大军号称80万。东吴眼瞅要玩完，请来大师庞士元。庞公巧献连环计，举火为号烧战船。周郎闻听傻了眼，哎，那位说这话怎么说？这不是好事好话吗？还、哎、他言道：“先生，先生，抬眼看，瞅瞅外头，这是什么天？亲兄弟哥儿两个，对面都许看走了眼。”要想火烧敌战船，没有东风也枉然。周郎一边泪连连，诸葛先生笑开颜。哎，你这话这为什么呀？讨厌是吗？嗨，周郎也不乐，这个不高兴了呀，也说这个事情啊。哎呀，诸葛先生，你长心了，母夜娃。嘿，先生道。叫声都督你可千万不要烦，坐等东风李太偏，不如马上治污染，还他一个 朗朗大晴天。嚯、哦，那位说秘密武器都来了啊，板儿都上了是吗？啊，你看这个他隆重啊，啊，听明白了是吧？啊，听明白了，三国的故事吗？三国也有雾霾啊啊，对，老雾霾是吗？你看真事儿吗？有戏为证啊。 大胖十万，心里欢喜，